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et's Fly Up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搜索话题 Lesson 21，为我们的作品集赞。我们将会在集赞成功后，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为你们解锁更多独家放送。就在 Lesson 21，我们是 Let's Fly Up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esson 2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更动心。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首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曲目来自于张靓颖这首《Dream Party》，收录在2007年8月2日发表的第二张专辑《Update》。 会一成不变的跟着节奏，忘不掉那些如影随形的教条，要怎么才好 ？Come with me, baby， 加入狂欢的舞会，摇一摇，跳一跳，红舞鞋在脚下准备，肆无忌惮要我寻找他的谁？王子殿下的披风在午夜藏着暧昧 ，Want you。此刻的完美，不要沉默的后退，摇摆着的 dancing 节奏不肯睡，弗拉明戈的召唤一起醉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寂寞无所谓，强者的无所谓，透明高脚杯挡着我的嘴，童话的舞会，公主会爱上谁？是否是可以？脚下准备，肆无忌惮要我寻找他的谁？王子殿下的披风在午夜藏着暧昧。Want you, hold me， 十二点的钟摆不停滴答滴，期待此刻的完美，不要沉默的后退。摇摆着的 dancing 节奏不肯睡，弗拉明戈的召唤。 这首 Dream Party 来自于张靓颖整整14年前的一张专辑 Update。就像这样一张专辑的名字一样，一次全新的更新、升级、进化，从音乐制作到包装造型，各领域的高手为张靓颖保驾护航。而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 Dream Party 也代表着她在舞曲方面的尝试。这张专辑还收录了像《我们说好的》《给不起的爱》这样的好歌。而接下来这样一张专辑也已经过去了整整19年的时间，而在歌曲当中所记录的歌声就像19岁的少女一样梦幻而青春。2002年8月2号发表《陈绮贞吉他手》。在这张专辑之后，陈绮贞离开了魔岩唱片，成立了好小气音乐工作室，开始做了独立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陈绮贞这样一首《小步舞曲》，就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相依。 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 这是来自于梁静茹这样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曲2000年的8月2号，他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可以说是一鸣惊人。那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爱你不是两三天》，还有专辑的标题曲《勇气》，这首歌曲也成为梁静茹的成名曲，而且也成为了一个梗，会说难道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这首《勇气》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那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最新的翻唱版是来自于魏佳莹和魏如云的合唱，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勇气》。

春天都以生死来守护，每一寸心都将人间正道教主，留下一夜不休千古。 之后，今年王力宏和谭维维再一次合作，为电视剧《大决战》演唱了这样一首主题曲《寸心》。刚刚听到的是在上周刚刚发表王力宏所演唱的独唱版，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王源的全新专辑《夏野了》当中最新亮相单曲《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 散步中夏夜海边，这不过是我见你第一面，怎么会这种念头不断出现，不住看你的视线，怎么表现不明显，而我不过在这天遇见了你，世界雨过天晴，可是还有个小问题，怎么靠近你和你的姓名，哪会难过，能见到你交出

褐色的生命隐隐在摇曳，深邃的轨迹宇宙间旅行，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沉迷沉溺沉醉于你，微微掩着肌肤纹理，轻柔满面你的泪滴，你就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在去年林俊杰和藤原浩跨界合作的这样一首单曲《无滤镜》，在去年中国榜上是空降亚军上榜，之后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麻雀》专辑当中这样一首《如果我是海》，复古摇滚的曲风带着肆意洒脱的情绪。而李荣浩今年的新专辑也正式开案，首播亮相主打歌《纵横四海》在本周来到第11位。

苦过了还是酸。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清白，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过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清白，潮起的期待，潮落的无奈，眉头就皱了起来。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胸怀被敲开，一颗小石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两首歌名相似的歌曲，之前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在去年的这样一首《如果我是海》，而刚才这一首来自于黄磊1998年专辑标题主打歌《我想我是海》。接下来这一位刚出道的时候是人见人爱的小魔女，如今是在音乐上有着特立独行的一位音乐人。我们即将听到的这样一首《活过》，来自于范晓萱的全新单曲，也是她为电影《镜像人明日青春》创作的这样一首主题曲，新歌上榜第17名。 我看你，我都是呆。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幻灭。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 范晓萱的《活过》，再来听范晓萱这样一首《眼泪》，来自于她1995年第二张专辑《自言自语》当中这样一首歌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的个性独立自主和当年那个乖巧可爱、楚楚可怜的气质，真的是太鲜明的对比了。这首《眼泪》是著名音乐人黄国伦的作品，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样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于黄国伦的经典之作，我们就来听王菲这首。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心，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 别时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 自己两边后，南方。

中国加油。我们听到的是孙楠和周深两代唱功俱佳的实力派歌手共同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健儿加油打进的这样一首歌曲，叫做中国加油歌，也为中国队的梦想加油，为中国人的理想打气。从奥运会开幕之后，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和奥运息息相关的，有欣喜，有鼓励，也有百感交集。7月28号，在竞技体操项目上，肖若腾是以极好的表现，却与金牌失之交臂。虽然在比赛结果上憾负日本选手桥本大辉，但他仍然是我们大家心目当中的冠军。而肖若腾和熊猫糖合作的这样一首《以梦为马》壮志骄阳版，也在本周作为新歌二号进入到了中歌榜的新歌推荐行列。我们欢迎二位。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光影又沉淀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心不得有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芝麻。梦摇曳着清晰的梦，真实又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 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穷通关的密码，拭目以答，就算遗憾穿插，以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做造梦家。 其实没有时间思考，要去争取每分每秒，从4岁练习体操到7岁独身住校，无论金牌或是银牌都是我的骄傲，既然要做那就做到意想不到。 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穷通关的密码，拭目以待，就算遗憾穿插，以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自己，他说着勇敢啊，恣意发光的刹那，青春进化，你和我向未来出发，你希望的灯塔，以我之名呐喊吧，以梦为马，明天就快 到。恐怕是我的喜爱，但它不是我的工作，不像是体操比赛，没有对错，无需通过，只是把我想说的全都对着你去诉说。如果还有梦想，就请你现在去做，行动起来，不怕失败，管它带来什么，是成功或是挫折，是悲伤或是快乐，坚持到底，不放弃，对自己不要害怕，有梦想的光照着你，会变得更加强大。 不发，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穷通关的密码，拭目以答，就算遗憾穿插，以梦作画，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我们，他说多勇敢啊，恣意发光的刹那，完美无瑕，你和我向未来出发，成为彼此灯塔，以梦之名呐喊吧， 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默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只换了气，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 是刘德华出道40周年之前，通过网络直播和大家分享了他40年的心路历程，也带来刚刚这样一首新歌《奉陪到底》。本周中歌榜的新歌3号推荐，出道成为演员歌手，也许要靠颜值、才华、机遇。而当时间的维度放大到40年，能够如此长久的屹立不衰，那人品易得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接下来本周的新歌4号，李宇春这首《轻浮》。这首歌是写在去年的年初，国内的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在隔离期间似乎一切都静止了。这首《轻浮》写的是清新闲适的福气，一种小情小怨小确幸，云舒风来花开，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蹒跚咿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好在有家可归。

期待，你深爱，用尽一场青春的混乱，提炼一个渴望的答案，而你是否依然感动感爱？明天将会明白，如果你如果我如果会多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想为爱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去爱。如果你如果我如果能重来，会不会还一样想当初勇敢，让我回的晴空有云未来。 之后，五月天阿信以《青春》为题，时隔半年带来这样一首全新的单曲，叫做《清空未来》。这首歌也是作为电影《盛夏未来》的主题曲，本周中歌榜新歌五号推荐。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影视 OST， 平安为电视剧《阿爸一家人》所演唱的这样一首主题曲《吉祥阿爸》，在隽永的音乐当中唱出了对家乡最深切的爱和最真的祝福。这首歌本周新歌六号，平安所演唱的《吉祥阿爸》。 山雄鹰飞，雪雨披霞光，素有茶农毛牛庄，高原是家乡。而盲人家云朵上，岷江涌波浪。有美捧出杂酒香，请你来品尝。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摇呀啦嗦，家是心中最温暖地方。每一滴汗水，每一次付出，都播撒希望，为先辈的梦想携手奔小康。 梁山雄鹰飞，雪雨披霞光，似有茶农牦牛壮，高原是家乡，圣洁哈达在心上，何必去远航，天路连接汉藏，相策马追太阳，青山绿水红雨气向阳光摇呀嗦，家是心中最温暖地方，携手奔小康，青山绿水沐浴吉祥阳光摇呀啦嗦，家是心中最温暖地方，想携手奔小康，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op 40，第十位，万物与真，陈瑞凡，大卫，耳朵听什么？ Tell me what's in your playlist. Tell me what you're listening. 第九位 ，EC 一瓶，秋时雨。 就是你啊，尽快将脸上冲淡了忧伤。 第八位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第七位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第六位张延琪 It's time。 我会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 第五位波兰童话超光速。四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三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 第二位周深绝恋。 如幻亦如电，无力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 本周冠军曲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

觉醒来了，等下次问来着，很热我不怕伤痕，深爱过的人都值得更好的。 现在收听的是黄旭2021全新中文说唱专辑，别再用你旧的眼光检查现在的我，这不是天堂来信，不是抢你好几倍，别再问我 Do you want more， 在这个麻木的城市里，先诚实的问问你自己。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风，划开我的风，打开麦克风，国家中，上一样中，状态不可控。Call me boom， 美术围巾群岛刮过大暴风，叮噔，看版本定是否有中文朗诵。用多么大的阵仗，少帅不止为了胜仗，笔墨纸砚写作四方，说唱不止为了进账，依然崇尚自由至上，江湖路远别太紧张，钻石给不了的自信，不要五斗米的幸运，自我价值还在拼命。以前躺着 drink， 现在跪着舔，流量追着念，究竟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hat you want？ 这是本周的新歌八号，来自黄旭这样一首 Tell me what you want。 大咖都得不配，每天话题最会组团，来把马戏耍，累人猿和狒狒。 这首歌在灵魂拷问式的叙事氛围当中剖析出了内心最真实的自我，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样一首本周的新歌九号，来自朱天瑶《七九的海边》。这首歌真的是一首迷幻纯爱的旋律说唱了，晚霞、海风、阳光、树荫、沙滩、长长的影子，一切一切都是关于属于海边的浪漫。 长了夏天，我独自坐在这海边、yeah ，以为你还在我的身边，转身你仿佛若隐又若现、yeah ，晚霞带走了雨点，也带我回到分别的那天、yeah ，说着再见你转身又不见。一分一秒加深了想念，距离加重想念，用红叶当作信笺，是梦中你又出现，看着像是你的侧脸，昼夜模糊时间，爱你不只有三千，要回到你的身边，要回到你的身边，距离加重想念，用红叶当作信笺，睡梦中你又出现，看着像是你的侧脸，诉说着对大海的眷恋，透过你的双眼看到星光闪现，决定做出改变，我开始失眠，迫不及待到明天你忽然出现，无法等到明天要回到你的身边，世界定格在那瞬间，距离加重想念，用红叶当作 专属我们的时刻。 当疯狂练成心得，当倔强化成情歌，音符和节拍见证花样年华多执着。 夏天的风嘿，吹着彩虹嘿，让心之五颜六色，让赛场呼喊定格，马上就快到副歌，请你跟我大声的附和。无限精彩的双眼，这就是我们，任何世界或地点，哦，哪里都闪烁着光，那无惧风浪的双眼，这就是我们，大多人来人往，冒险跌倒，我逆风飞翔。 变成风格，当汗水熬成炙热，去迎接一段一段专属我们的时刻。 当疯狂练成心得，当倔强化成情歌，音符和节拍见证花样年华多执着。 夏天的风嘿，吹着彩虹嘿，让青春五颜六色，让赛场呼喊定格，马上就快到副歌，请你跟我大声的附和。无限精彩的双眼，这就是我们，任何世界或地点，哦，哪里都闪烁着光，那无惧风浪的双眼，这就是我们，大多人来人往，冒险跌倒，我逆风飞翔。无限精彩的双眼，这就是我们，拒绝重要的剧本，哦，就不要平凡的旅程。无惧风浪的双眼，这就是我们，不惧前路多长，放肆一场，我逆风飞翔。 本周新歌十号来自 FAST 出道单曲，这也是在《夏天与少年》之后又一首进入到中歌榜推荐的新歌作品。摇滚的曲风也烘托了成团拼搏的热血气息。在听完了十首推荐新歌之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周的这样一首榜上歌，我们先来听前进一名成功登顶这首冠军曲，也是毛不易为电影《中国医生》所演唱的插曲《甘心替代你》。 世界天已黑，依依不舍流着泪，最后一刻是否还有机会？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流连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只能心痛，默默哭。 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满城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替代你，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前世诺言化一缕烟，辗转难眠，谁藏心里默念，今已是何年，旧人念，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结，能有多少人潮汐见音乐，此生路途且行千年。

Listen 21。